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老鹅身上的第六魂环骤然亮了起来，那同样也是一个万年魂环。天鹅双翼瞬间转化为黑色，整个人一个旋转，黑光涌动之中，一股强势而锋锐的能量波动从双翼上爆开来，迎向了唐三的昊天锤。 天鹅修罗刀！ 不管怎么说，他也是一名六十级以上的魂帝，就算战胜不了唐三，但在拼命的情况下爆发出的攻击力还是相当可怕的。而天涯也就趁着这瞬间的功夫窜了出去，飞身到伯乐身前，手中断刃高举，同样是第六个魂环释放出夺目光彩，他那柄断刃竟然开始生长，眨眼的功夫竟然变成了一柄四尺长刀。长刀在空中挥舞，数百道刀光在空中汇聚成一片光幕，挡向马红俊的攻击。正是天涯的第六魂技断刃白斩。轰的一声巨响，唐三的身体在巨大的冲击力作用下应声抛飞，整个人在空中后翻三圈才朝地面落去。但是老鹅也同样不好受，尽管唐三乱披风锤法只积蓄了三锤的力量，但唐三本身的魂力就比他要高，再加上昊天锤那800斤的重量，即便没有魂技增幅，唐三这一锤的攻击力也是相当恐怖的。老鹅只觉得双臂欲裂，五内俱焚，两条小腿都已经陷入了地面之中。 没想到他们两个看上去那么贪生怕死，居然能够在瞬间爆出这么强的力量。天鹅修罗刀攻击力极其强横，虽然我有昊天锤阻挡，但刀气还是伤到了我的右侧肩膀，是我大意轻敌了。 老鹅在魂帝这个级别的魂师中绝对算不上强的，可自己还是小看了对方，导致自己险些被重创。在唐三和老鹅这边分开的同时，马红俊那边也有了结果。一团浓重的火焰在半空之中爆开来，化为无数火红色的光团轰击而出，数百团火焰在半空中看上去仿佛绚丽的烟花，每一团却都包含着拥有巨大爆炸力和炽热无比的凤凰火焰。面对那断刃天涯的第六魂技，胖子也终于施展出了自己的第五魂技凤凰流星雨。胖子的这个魂技连唐三都没见过，魂技展开，半边天空都已经变成了赤红色，武魂本身的优势会随着魂力提升而变得越来越明显。火凤凰作为最强大的兽武魂之一，马红俊通过努力使其不断升华。虽然这只是一个第五魂技，但也是胖子的第一个万年魂技，对上断刃天涯的第六魂技竟是毫不落于下风。观战的泰坦向那些士兵大喝一声， 不想死的就跑远点儿！ 士兵们被如此恢宏的场面吓呆了，听见泰坦宛如狮子吼般的声音，这才反应过来，一个个哭爹叫娘的疯狂跑开。就在他们开始逃开的同时，两大魂技也已经碰撞在了一起，一连串的轰鸣在空中爆响，一颗又一颗凤凰流星与天涯的刀光撞在一起，两者同时破碎，再碰撞，再破碎。论魂力，自然是身为魂帝的断刃要强一些，可是他的武魂怎么能与马红俊相比呢？接二连三的剧烈碰撞之后，天涯手中的断刃已经变得极其滚烫，迎面而来的巨大压力令他越来越喘不过气来。他的断刃白斩已经逐渐回缩，眼看就要压制不住凤凰流星雨了。马红俊能够越级压制他，除了自身的武魂和魂技原因之外，还因为他拥有一块魂骨，但是这块魂骨附加他身体各方面的属性提升，就已经足够弥补他与天涯之间并不算太大的魂力差距。不乐的脸色已经变得极其难看，手中天罗双罩一斩，分别挡在自己和天涯面前。马红俊那强横的凤凰流星雨已经不是他现在这样的实力能够插手的，他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帮助自己和天涯防御一下。终于随着一声刺耳的破碎声，天涯口中鲜血狂喷，他的断刃又变了回去，武魂破碎，直接令他受了重伤。而此时马红俊的凤凰流星还至少有五六十团之多， 老鹅气血翻涌，虽然看到这边的情况，但想要援救也已经来不及了，不禁心中大急，忍不住也喷出了一口鲜血。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，胖子那最后数十团凤凰流星却并没有落下，而是突然改变了方向，划出一个弧线，朝着空中飞去，在半空之中逐渐变淡。原本自认为必死无疑的天涯和不乐眼中充满了不可置信，另一边的老鹅也呆住了，同样惊讶的还有唐三。他倒不是为了胖子临时收手而惊讶，而是因为自己肩膀上的伤，原本破碎的伤口令他感到一阵刺痛，但他扭头看向伤口时，却看到一层淡淡的金光在伤口处闪烁着，紧接着右腿一阵发热，在那层金光悄然消失之后，他肩膀上的伤势竟然就那么痊愈了。如果不是肩头的衣服破损，甚至看不出那里曾经受到过创伤。就在这一刻，唐三感受到了自己蓝银皇右腿骨的另外一个技能效果。 当初自残右腿，强行取出蓝银皇右腿骨的时候，就曾经感受到强烈的麻痒从创伤处传遍全身，当时一心只想救下小五，并未在意。现在想起来，原来是蓝银皇右腿骨的第二技能产生了作用。 马红俊背后的凤凰羽翼依旧伸展着，此时他已经落在了天涯和不乐身前，胖脸上流露出一丝笑容。 哼，真没想到你们看上去这么猥琐，倒是还有几分兄弟之情。 为什么不杀我们？ 你很想死吗？我和不乐的事儿当初就已经解决了，他打了我，我也烧了他那里，我对他早就没仇了，为什么要杀他？你们在这里打家劫舍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老子不高兴杀人行不行？还不快滚，让开道让我们过去。 不乐呆滞地看着马红俊，显然他没有想到马红俊会说出这样的话，一时间眼中的仇恨虽并未减少，但也不像先前那么怨毒了。看着胖子背后那绚丽的凤凰羽翼，眼中甚至还多了些什么。老鹅快速走到两人身边，拉了拉他们的衣服。不乐和天涯同时会意，都没有再说什么。不乐朝着远处的士兵们摆摆手， 让他们过去。 士兵们哪敢怠慢，他们之前敢那么嚣张，就是因为有不乐他们这三名魂师在这里撑腰，眼看连他们都靠不住，赶忙将路障搬开，让出了通路。唐三走到马红俊身边，没有再说什么。荔枝一族的四名族人虽然有些不满，但在泰坦的眼神示意下也回了马车。 嘿嘿，不乐，以后要找我就来天斗城，随时奉陪。 不乐和天涯对视一眼，突然看向马红俊。 小胖子，我有几句话要对你说。 嗯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 哎， 不乐突然伸手搂住身边天涯的手臂。 其实啊，我也不是那么恨你。你刚烧掉我那宝贝的时候，我简直是痛不欲生。哼，可后来当我的伤口好了，我突然发现做女人也挺好。 一边说着，他还故意将头靠上了天涯的肩膀，一脸妩媚的样子。当然了，像他这种长相猥琐的人流露出的妩媚表情，可以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。尤其是不乐的眼神还不时地瞄向了马红俊下身，自己的屁股扭动了几下，舌头舔舔嘴唇，似乎有些馋。 快快走，我受不了了。 胖子终于忍不住直接吐了出来。唐三虽然忍耐力强点，但立刻也展开瞬移回到了马车。马红俊几乎是落荒而逃的。看着两辆马车飞驰而去，不乐这才松开搂着天涯的手臂。 死胖子，老子打不过你，恶心死你。哼，你还是嫩了点儿。 问题是你不仅恶心到了他，也 也同样恶心到了我。 马车一直跑出十来公里，马红俊都没有缓过来，不时趴在车窗上向外狂吐着。他发誓自己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那三个人了。唐三还好一些，他与泰坦开始讨论起了暗器之后，肠胃里翻涌的感觉也渐渐消失了。龙兴城位于星罗帝国北方，与两大帝国交界处只有不足200里的距离，是真正的边境城市。龙兴城本身并不直接受星罗帝国皇室管辖，而是一个下属王国境内的领地。因为贸易的缘故，这座不大的城市极为繁华，过往客商络绎不绝。王国、公国这些表面隶属于两大帝国的势力，实际上早已经不受帝国控制，不仅控制了不少经济重镇，又有武魂殿的暗中支持，与帝国分庭抗礼。虽然冲突出现的并不多，但随着帝国势力逐渐被架空，尤其是最近七宝琉璃宗和蓝电霸王龙两大宗门被毁之后，王国公国们的表现也越发的嚣张起来，有的甚至已经开始明目张胆地扩张自己的领地。虽然幅度并不大，但已经可以说明很多问题。可奇怪的是，两大帝国对于他们的蠢蠢欲动置之不理，一切都显得很平静，甚至没有任何军事调动的迹象。不知道那些王国和公国们是否是因为自己心虚，两大帝国极有默契的默不作声反而吓住了他们，一时间倒不敢做得太过分。荔枝一族的两辆马车在经过城门处简单的盘查后进入了龙兴城。当然，外地客商入城的城门税是必不可少的，按人头算。最奇葩的是，连马也算人头，每人一个金魂币，马车三个金魂币，再加上8匹骏马，足足被收了几十个金魂币。众人虽然都是魂师，但都不属于武魂殿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索性就将钱交了，顺利的入了城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